赞嘅怨灵，黑风口野人沟嘅金角古墓，同日本关东军嘅地下军事要塞，竟然隐藏响同一个位置。呢个到底系无心嘅巧合，亦或隐藏住惊天嘅秘密呢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啊，我哋俾只熊敲逼咗入日本关东军嘅地下要塞之中，我坐喺地下猛咁喘气，用手电筒照咗照四周围。呢个仓库真系好大，各种嘅物资堆积如山。咁大个空间，点解外边一啲痕迹都唔发觉呢？我按照正话我哋跑动嘅方向同埋距离推算咗下，咁先至恍然大悟。原嚟野人沟西侧嘅山丘里边，都整个被掏空建成咗地下要塞。越谂就越觉得冇错。日本对满洲嘅经营可以讲系倾尽国力，维持整个战局嘅重型工业基地几乎都喺满洲。尤其日本本土遭到美军空袭之后，满洲就更加成为咗日本嘅战略大后方。为咗巩固防御，特别是针对北边嘅苏联，关东军喺满洲修建咗无数嘅地下要塞，都系永久性嘅防御工事。这个地方虽然属于内蒙，但是当年都是日军的占领区。日本的高层认为守满不守蒙，就如同守河不守滩。在中蒙边境建立满洲的外围防御设施，亦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黑风口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如果苏联的大军要从草原攻过来，这里就是必经之地了。不过最后苏联仲系选择咗从满洲方面进攻，呢座苦心经营嘅地下要塞亦就等于冇任何战略意义啦。估计系要塞中嘅守军响电台里边收到佢哋天皇嘅告全体国民书之后，知道咗无条件投降嘅消息，军心涣散，自杀嘅自杀，走佬嘅走佬。肥仔企起身捽咗捽屁股。在墓室度搭到实在唔轻啊！佢从衫上边扯咗两块布，叫英子帮佢将手上嘅伤口包扎好。佢全身都搭到好痛，破口就大闹外边嗰只熊敲。肥仔摸出从古尸手里头攞出嚟嘅两块玉璧，讲： 唉，奖我还翻俾佢啊！唔使旨意啊，奖攞翻都得，俾20,000蚊嚟咧，冇钱啊，粮票都杀。老啊老啊，你睇下嚿玉咩回事？ 我接过嚟一睇，原本翠绿色嘅玉璧，依家就已经变成咗淡黄色。呢个系咩回事？我都讲唔清楚。到咗依家，先感觉到自己嘅阅历同埋知识啊，实在太有限啦。前段时间仲有啲自我膨胀添，依家睇嚟啊，仲要继续学习啊。不过呢件嘢我哋都已经攞到咗手啦，镜都冇用啊！我企起身嚟招呼佢哋两个讲：我哋去里边睇下有冇枪支弹药，最好啊有部坦克车，开出嚟硬死啊死人红毛怪先得。肥仔对我讲： 唉，顶你个肺啊！你有冇军事常识噶？呢度边有可能有坦克车呢？ 我就讲啦，有冇啊？我哋入去睇过先知。其实就算真系有坦克车啊，恐怕依家都开唔到啦。都就快40年啦，隔咗咁耐时间，就算系日日保养啊，都早就应该报废啦。格纳库里边嘅通道中横交错，就好似迷宫一样。我哋为咗避免挡失路，顺住墙边向前边寻找出路。地下要塞个通道同格纳库都系圆弧嘅顶，好高。呢个系一种防渗水嘅构造。用手电筒向上边一照，可以睇到上边安装住一盏盏嘅应急灯 同埋一排排嘅管线，如果可以揾到发电机嘅话，应该可以有办法开晒啲灯嘅。冇行几远，喺墙壁上面睇到一幅要塞嘅平面地图，上面标注咗一啲主要嘅通道、仓库、冰舍、休息室、排水管、发电室等等嘅辅助设施。至于炮位、通气孔、反击孔、观察孔、作战指挥室，呢啲重要嘅战略位置就冇标明啦。喺山丘嘅内部，要塞分为咗三层，其结构之复杂，规模之庞大，可见当年关东军对呢个军事基地嘅重视程度。我将地图从墙上边攞咗落嚟，以我当咗咁多年工程兵嘅经验，依家有地图喺手，就唔忧揾唔到出口嘅。呢座秘密嘅地下要塞规模之大，超出咗我嘅想象。其重心竟然达到咗30公里，正面防御宽度足足有60几公里。原嚟野人沟两侧嘅山丘完全都被掏空，构成相互依托嘅两个永久性支撑防御工事。中间有三条通道横穿个野人沟，将两边山丘下边嘅要塞连成咗一体。我哋从金角将军古墓道破墙而入嘅地下通道，正系呢三条通道中最下边嘅一条。要塞两头粗，中间细，两边嘅规模虽然大，但系中间只有三条细细嘅通道相连，咁可能系出于战术需要嘅考虑。一旦其中一边嘅要塞被敌军攻陷，仍然可以切断通道，固守另外一边。从我哋所在嘅位置嚟睇，最近嘅一个出口并唔算远，只系唔知道关东军撤退嘅时候有冇将要塞嘅出口破坏。如果唔系，就只能够从古墓嗰边翻去啦，亦都可以试下从通风口之类嘅地方爬出去。但我忽然谂到琴晚喺山坡上嘅事，马匹被一只匿喺地下嘅洞穴怪物撕破咗个肚。嗰个洞穴唔通就系要塞嘅其中一个通风口？唔知俾咩怪物用爪将洞穴挖大嚟借以藏身。如果嗰个洞穴真系通风口嘅话，就唔使旨意从嗰度爬出去啦。洞穴太窄，而且可以断定啊，嗰只怪物肯定就唔系嗰只大熊猫。我将谂法对英子同肥仔两个讲咗，等佢哋参详一下，下一步应该点样出翻去。肥仔讲： 哎呀，老虎啊，你唔讲我真系唔记得添啊！袭击我哋嗰匹马嘅怪物，可能就将呢个地下要塞当成佢个老巢，我哋喺度腾嚟腾去，讲唔定真系会撞到佢个噃。哎，快啲谂计，搵翻几件武器防下身先得啦。 我非常赞成肥仔嘅讲法。如果万一出口被毁，我哋仲系要从古墓嘅盗洞爬翻出去，咁就少不免要同红烤再嚟次正面嘅冲突。格纳库中应该有一个区域系放武器装备嘅，我哋去睇下有冇就手嘅架撑，每人攞翻几件，最好就可以揾到日军嘅甜瓜手榴弹。呢种手榴弹嘅保质期长，威力又大，用嚟对付红毛怪就最啱用啦。格纳库里头堆满晒各种嘅军队制式嘅大衣、毛毡、干电池、饭盒、防毒面具等等嘅物资。由于空气比较干燥，物资保存得仲相当完好。我顺手攞起几个日军嘅春田式防毒面具，放咗入包里头。最后响格纳库嘅右侧揾到咗存放武器嘅地方，只见一排铁架上边放住唔少装有枪械嘅木箱，武机枪通通都系有板式嘅步枪，亦就系我哋俗称嘅三白式。墙边仲有几门60炮，但系附近就一枚炮弹都冇。肥仔撬开一个装步枪嘅木箱，攞起其中一支步枪，咔咔一声拉开枪山，用手电筒照咗照枪山，对住我讲： 啊，老虎啊！呢啲枪仲使得噃， 全部都是冇拆封的新枪，机械部分全部都上晒油，而且仲未装过子弹添。 我同英子各自攞咗一支枪，我将有板式嘅步枪举起身瞄咗瞄，又劈翻去讲啦。日本仔呢啲枪只有五发嘅容弹量，又唔系自动回转式嘅，上弹太慢，后助力又特别大，我用唔惯啦。英子就问我啦： 罗伯头啲枪几好噶，威力又够大。以前我大伯啱啱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嘅时候，就系用呢种枪噶啦。虎哥，你点解觉得唔满意呢？ 我都仲未回答啫，肥仔就插嘴讲啦： 唉，咪理佢咁多啦。佢喺部队日日都玩埋晒啲半自动武器，仲惯晒咧。呢种过时嘅枪，佢肯定睇唔上眼啦。等阵万一再碰上咩鬼怪啊，我哋两个都咪鬼理佢啫。睇下佢点空手套白狼都好啊。 肥仔边讲就边从最下层揾到一只弹药箱，打开一睇，里面全部都系用油布包住嘅子弹。被手电筒啲灯光一层发出黄琴琴嘅光线。肥仔佢阿爹从细就好锡佢。从佢识行路开始就俾枪佢玩。佢上初中嘅时候就已经系洗枪嘅行家。步枪嘅原理大同小异。肥仔以前虽然从嚟未用过有板式嘅步枪，但系一啲都唔觉得陌生。见到有弹药就攞起子弹熟练咁装入步枪度。顺手一扣枪山，举起身就向我瞄准。我即刻将佢个枪口推开讲：你呀、啊、爷上咗堂嘅枪，你咪乱咁瞄。枪口唔系用嚟对住自己同志嘅，只有半途嘅枪口先对住自己人嘅啫。我唔鍾意用呢种枪呢，系因为呢种三八式根本就唔适合近战。子弹嘅穿透力太大啦，30米之内一枪就可以射穿3-4个人，除非是上刺刀用来肉搏啦，否则就好容易伤到自己人嘅。再加上你哋睇下，地下要塞里面咁多钢铁设施，一旦子弹射中咗钢板，就会产生毫无规则嘅弹跳，搞唔好啊，冇打到敌人就先将自己搞掂咗啦。肥仔拍住心口，好有自信咁对我讲： 唉，顶啊！就我呢啲枪法啊，唔系吹水啊，咁多年嚟你系应该清楚啦。百步穿杨，骑马射蚊蚴，简直就容易到痹啦，点会打歪啫。林信，我哋一阵喺你个头度摆隻鸡蛋试下啦。 肥仔仲想讲落去，我打断咗佢嘅话。越讲越离谱，我个头俾你咁用㗎。我呢个头是用嚟諗嘢嘅，唔係用嚟摆鸡蛋俾你当把使嘅。我哋都咪拗啦，睇下仲有冇第啲武器可以用。我硬係觉得呢种步枪就唔係好妥。毕竟已经俾淘汰咗咁多年嘅武器啦。步枪放耐咗好容易走火㗎。我记得当年我喺越南前线嘅时候，有个帮手运送物资嘅民工，他偷了我们缴获越南民兵的一把老式德国造，结果爬山的时候走了火，啱好将我们团的一个副团长的腰打断了，这个真的不是讲玩的。于是我们将架上边的箱一个接着一个地撬开，想找几枚甜瓜手榴弹，没想到在一个画着高药旗的木箱里抄到十几支冲锋枪，枪的造型好怪，有几分似英国的斯坦因冲锋枪，弹夹横插在枪身的左侧。同英式的斯坦因不同的是，这些枪的弹夹是弯的，后面多了个木制的枪托。英子问我： 虎哥啊，这种是什么枪啊，造型这么怪的，枪把为什么歪的？ 我拉了拉冲锋枪的枪山，又将弹夹掹了下来看了看讲：这种可能是日本人整的白色冲锋枪，战争后期先用来装备部队，生产量比较少，所以不多见，可能是为了对付苏军先装备的。

我哋当红卫兵嗰几年确实好勇斗狠，睇边个唔顺眼就揼边个。但嗰个年代实在太荒唐啦，而家諗起身都觉得可笑又可悲。 肥仔讲，但系至少嗰个年代里头你战斗过冲锋过，我真系睇唔惯你依家呢种斯斯缩缩个样。你仲记唔记得啊，你16岁生日嘅时候我送俾你嘅嗰本笔记簿上边写嘅嗰首长诗呢？ 嗰本笔记簿可能早就俾我用咗嚟搵屎。而且嗰几年肥仔送咗我好多笔记簿，因为佢妈妈系后勤嘅机关干部，我屋企系大把各种各样嘅笔记簿，我一时之间都记唔起有咩长诗啦。肥仔见我諗唔起身就讲啦。 唉，顶，喺我背几句你听下啦。 肥仔佢人肥中气足，朗诵起身都几够气势嘅，只听见佢大声咁朗诵。 公园里一起打游击，课堂里一起把书念，咸阳路上破四旧，井冈山一起大串连，在埋葬帝修反嘅前夕，向那世界进军之前，收音机旁我哋仔细地倾听着国防部宣战令嘅一字一言。 喺肥仔慷慨激昂咁念出第一句之后，我立即就諗返起身啦。呢首系一首叙事嘅长诗，题目叫做《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嘅勇士致敬》。我哋太熟悉呢首诗啦。喺我哋两个当红卫兵嘅时候，曾经一齐朗诵过何止千百次啦。呢个系我哋最喜欢嘅韵律，最亲切嘅词语，最年轻嘅壮丽梦想。我个心情激动起身，唔记得自己身处喺边度，忍唔住握实拳头同佢一齐大声咁朗诵。在这消灭最后剥削制度嘅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我两篇在同一个班，我哋嘅友谊从这里开始，早已没法计算，只知它比山高比路远。英子见我哋两个讲到唔停得嘴，又唔知道我哋喺度讲啲乜，等到唔耐烦起身打断我哋嘅话讲， 喂喂喂，你哋喺度讲啲乜啊，发神经咩，仲讲到咁兴添，依家时候都唔早啦，唔理行边边都要喐身啦啩，仲喺度讲，你哋两个咁鍾意讲都等出去先讲啦。 肥仔拎起白色冲锋枪，腰插咗四五个弹夹，表情坚毅，挥手一指前方。 同志们，胜利就在前方，跟我嚟。 于是肥仔带头走在前边，英子居中，我殿后，三人成一路纵队走向英子港睇见細路跑过去的那条通道。这里是一条微微倾斜向上的路，走了几百米之后就变成了向上的台阶，睇样已经走入了野人沟的山丘内部了。咁我哋顺住呢条通道能唔能够揾到出口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